Thank you.

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刘一真演唱的湖南戏歌。这些音乐大部分根据湖南花鼓戏改编而来，既保留了原曲的旋律，又从语言、编曲等方面做了一些通俗化的尝试。曲目有到春来、放风筝、美女兰江、讨学前、采莲传歌、刘大娘我笑呵呵、捡炉柴、嫂子调、私情鬼歌、瓜子红、长沙山歌、闹五更、扯白歌、十月飘、洗菜心。 两个人叽叽喳喳哈哈嘻嘻，哎呀我的妹，人气转身转回了，转回了我的门呐、啊，我的门。 所以 自由的事情呢，你这会耶。 心。